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破与立，周而复始。古典建筑经历数千年，既在破与立之间争持，亦都有在创新和复古之间的角力。你又喜欢哪一种风格呢？哪一种风格令你感受到我们所讲的建筑意呢？ 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为欧洲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的人开始崇尚理性，着重哲学逻辑以及科学验证，反对一切迷信和非理性教条，同时社会和政治局势亦大大转变，君主制受到考验，教廷的影响力亦大不如前，因此一般阶层以及知识分子对十七、十八世纪流行的巴洛克以及洛可可风格觉得反感，认为浮夸的建筑正正代表皇室和教廷的挥霍奢华。由于考古技术的进步，大量古罗马建筑遗址和书籍在这段时期出土，令知识分子更向往古典建筑风格，并且希望运用科学方法了解古建筑和古迹，造成一种复古风气。新建筑物都参考了昔日古罗马时期甚至是古希腊时期的建筑风格，重新运用古典柱式、三角形山墙等等的古建筑元素，但是这种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并没有盲目仿古，相反设计更为简洁质朴，甚至刻意不作任何装饰。这种糅合了古典建筑美感和现代建筑的理性风格，在十八、十九世纪非常流行，更由欧洲传到美国。法国巴黎的先贤祠、德国柏林旧博物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等等，都采用了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咁我哋咧对上咁多集同大家讲过唔同时期嘅风格嘅建筑，咁我哋就见到咧有啲建筑咧好多时候大家去创新之后咧，又想去回归翻以前嘅一啲传统啊，譬如系文艺复兴啦，又会想去翻一啲希腊罗马时期嘅建筑，咁但系咧去到呢个时期嘅晚期咧，大家又开始想突破啦，又想做一啲新嘅嘢，咁但系当一啲新嘅嘢做到尽嘅时候咧，大家又想去回归翻去一啲比较一啲传统啲嘅建筑噶咯，兜兜转转咧，其实呢一个嘅循环咧，可能到依家咧都依然系我哋可以见得到啊。咁我哋上一集讲完咧巴洛克时期同埋洛可可风格嘅建筑之后咧，今集咧就带大家去睇下新古典主义嘅建筑啦。咁听呢个名咧，大家就已经可以联想得到，咦，又翻到去古典咯。我哋话巴洛克啊、洛可可啊，都系一啲创新嘅，希望突破传统嘅。咁但系点解无啦啦我哋又由突破传统翻去，希望仿效传统呢？咁我諗中间有好多古仔呢可以等大家一阵呢慢慢去收听嘅。咁我哋就即刻我哋去进入今次嘅主题啦。好啦，究竟点解我哋上一集讲洛可可讲巴洛克好地地啊，我哋讲话我哋要创新突破好多以前讲嘅几何啊、比例啊，要全新啦啲嘢。咁但係古典几时又冒返出嚟嘅呢？ 首先呢就要俾大家听众呢有一个好强烈嘅感觉呢，就係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路易十四、十五嘅服装啦，然后你再查下呢拿破仑嘅服装呢，你就知道佢有咩分别㗎啦。咁你见到呢路易十四、十五嘅服装呢，有啲华丽啦，戴住个假发啦，有时装个女装啦，总之呢就所有好多皱褶、蕾丝花边乜都齐，仲要做高踭鞋添。咁但系咧，一退到拿破仑或者之后，你见到嘅好多美国嘅领导或者美国嘅总统嘅服装咧，就系、是、啲非常克制啊、深色嘅单色一种嘅同军服嘅啲接近嘅服装， 修饰咁。 冇错，修饰克制自己嘅一种服装。咁其实咧呢种强烈嘅风格转变咧，背后咧隐含住呢一个两个大嘅方向，就系咧前者我哋话六十四十五咧系皇帝嚟嘅，而后边拿破仑虽然之后都做翻皇帝，但系佢。嘅基石咧，其實係所謂嘅共和制嘅國家，即係話以推翻皇帝、推翻當時嘅君主專制嘅國家嚟。咁所以話呢一種嘅關鍵嘅分別咧，就係新古典主義背後一個最大嘅一個諗法，就係話我哋用今日嘅角度講，就係一種普通階層嘅誕生、市民階層嘅誕生，同埋呢種市民階層變成咗所謂政治嘅核心人物。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可以話新古典講歷史嘅最重要一個起點嚟嘅。我自己個人睇法就咁嘅。我哋話即係去到呢個 moment 咧，又講翻古典咧，其實咧嗰啲所謂建築風格咧已經又走咗一圈又一圈又一圈，即係不斷咁來回往復。而更加重要嘅係咩呢，就係、是、我嘗試唔用什麼風格。OK， 我哋即係話之前一直講我哋用咩風格，但係而家我哋要講係唔用，因為市民階層最討厭嘅就係、是、啊喺巴黎見到嗰啲咩皇宮啊、咩大皇宮、小皇宮、凡爾賽宮嗰啲咁嘅皇室人員居住嘅地方，佢哋用嘅就係啲巴洛克、洛可可嘅風格， 華麗嘅。 係啦，佢哋著住嘅衫就係嗰種衫，就係、是、因為要分種依種衫同嗰種衫。我哋普通人咧就係應該著依種衫，我哋普通人嘅設計咧就或者建築咧就應該同以前嘅嗰班咁嘅皇冠貴就嗰啲咁嘅皇室人員係唔同，所以我哋要必要。找到另外一种风格去做到这件事，所以呢这一个借鉴，即是我们说新古典主义里面借鉴古典的部分呢，就是由这一个元素而来，我尝试去跟之前所谓最明显的所谓巴洛克和洛可可的风格做一个割裂，这个呢就是一个新旧对比，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 是我想即都是因为呢，即巴洛克和洛可可呢这两个风格呢就太同呢这个教廷和即是皇室啦、贵族呢拉上了关系，以致啲人呢即讨厌教廷、讨厌皇室的时候呢也都讨厌这两种风格，因为这两种风格呢就似乎就真的很浮夸、很奢华。 我可以借住一点呢去讲呢，帮助大家理解。咁当然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呢就好出名，大家可能都知道，其实历史数落去就是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四是巴洛克，路易十五呢就是所谓洛可可风格，路易十六呢其实已经上断头台㗎喇。所以其实呢呢一度是非常有趣，借住法国呢、这个即欧洲当时最强的国家呢，就可以讲到咗三个风格里面嗰个连贯性同埋个分别之处。里面呢有关键嘅，就係呢当时欧洲呢常常讲呢就係所谓天赋人权一个咁嘅观念。咁呢个观念呢当时嘅美国啦或者当时欧洲都係普遍取出嚟。大家认为呢即係嗰个人生来呢係应该有自己嘅权利。喺呢一点呢之前呢从来冇讲过或者从来冇需要去讨论。即係人应该冇任何权利，你同走兽冇分。但而家呢天生嘅所有人类呢都应该有自己嘅人权。好啦，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人权同埋英国呢，我哋话再早之前呢已经有一啲嘅所谓嘅革命，因为随住新教同埋光荣革命之后呢，英国嘅议会呢渐渐取得主导嘅地位，皇帝嘅力量呢或者皇室嘅力量被压制。所以佢开始展现咗个面貌，就是、我哋可以越来越多人可以通过代议政制呀或者投票呢係得到更加大嘅权利。喺个过程里面呢，六月十六面对住法国当时遇到嘅种种嘅经济嘅问题呢，佢决定重启所谓嘅三级议会。呢、这个三级议会有趣之处呢，就是三种人组成嘅。第一种呢就是天主教教士。第二种呢就是贵族。而第三种呢就是第三种人。第三种人就唔系贵族，唔系天主教嘅教士，唔系皇室成员之外其他人。咁即系你或者就见到啊，即系卡文讲嗰样嘢，就系话其他人，庶民啦、技术人员啦、知识分子啦，种种呢啲人咧，商人咧就渐渐即系变成咗其中一个有重新可以个议会嘅力量。咁其实呢一个所谓三级议会制度咧，已经俾法国废除咗几百年啦。咁就开始要重新攞翻翻嚟。咁而家喺咁嘅基础之下咧，大家可能都听过1789年之前嘅，譬如巴士底监狱嘅事件啊，令到所谓法国嘅大革命兴起。其实主因系当时经济开始崩溃，买面包好贵啊，经济破产啊，因为白银大量咁流入欧洲，即系原因西班牙之前嘅开采咧，令到整体 睇物價上升。咁最尾因為農作物失收啦，同埋經濟一啲嘅流失咧，結果咧發覺咧就係產生咗大規模嘅所謂災荒嘅情況。而結果呢個情況咧就推動咗咧種種嘅民變，最尾變成咗所謂我哋今日聽嘅法國大革命。咁當然法國大革命好出名嘅所謂自由平等博愛嘅宣揚啦，其實喺當時咧，其實未必係咁主流嘅，即係未必係大家都聽，因為咁而起事。咁但係咧，依一種嘅思潮咧，亦都隨住所謂依個法國大革命同埋後來拿破崙嘅一步步嘅軍事嘅擴張咧，就帶咗去成歐洲。咁依一個演變咧，直接咧就令到所謂巴洛克風格同埋洛可可風格嘅衰亡，同埋後來即係佢哋嘗試重新建立嘅即係新古典主義嘅興起。咁呢啲中間我都仲要再講多啲。 咁我哋今日見到好多新古典主義嘅建築，除咗係喺歐洲嘅大陸上面咧，其實喺美國咧，大家都可以見到好多嘅。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 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 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睿感。 建築二 主持徐仲文、曾卓然、馮傑。 今集我哋建筑二同大家讲新古典主义嘅建筑。咁我哋啱啱就讲到呢，咦，我哋好多平民百姓呢唔似得啲皇宫啊贵族咁有咁多嘅资源去起咁多华美嘅巴洛克嘅建筑啦。咁所以呢大家就唔想要嗰一样嘢，咁所以佢哋始终要搵啲嘢嚟起㗎，可能佢哋都始终要起楼。咁所以呢会唔会就係因为咁样呢而造成我哋之后讲新古典主义嘅兴起呢？究竟新古典主义嘅兴起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原因嘅咧？ 新古典主义嘅兴起咧，我谂都同十八世纪咧嗰个启蒙运动咧就好有关系嘅。因为当时咧即系欧洲咧啲人咧开始咧去崇尚科学啊，着重咧即系哲学啊、逻辑啊或者科学验证嘅。咁所以咧佢哋就会觉得咧理性咧系紧要过感性好多嘅。咁但系巴洛克啊、洛可可啲风格咧就比较感性嘅，即系啲人睇到佢咧就觉得哇好靓啊、好印象深刻啊、心灵即系受到感动啊。呢啲 好重要系佢嗰个建筑师表达佢自己個人嗰種風格啊，佢自己嗰種喜好出嚟 啦。咁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即係啟蒙運動嘅時候咧，啲人就反而咧就覺得理性先係緊要嘅。咁特別係咧，即係科學嘅發展咧，亦都令到咧即係考古學嘅技術咧，即係大大嘅提升啊。咁當時咧就好多咧古蹟啊、文物啊，同埋啲書籍咧係出土嘅。咁藉住睇翻呢啲古蹟啊、呢啲遺址啊、呢啲書籍咧，當時嘅知識分子咧就開始去即係認識翻咧究竟以前嘅古建築咧係點樣嘅。特別咧，好似係咧，即係有一套咧好出名嘅版畫，皮拉內西所做嘅一個建築嘅銅版畫咧，係用呢個版畫嘅形式咧，去描述翻咧當時古羅馬帝國嘅所有嘅建築物，譬如即係我哋之前提過嘅萬神殿啊。咁呢啲版畫做出嚟嘅流行咧，令到啲知識分子咧開始去覺得古建築咧先至係有個美態嘅。 好同意卡文正话所讲嘅，即系嗰个挖掘系好重要。另外就系1748年咧，就系庞贝古城咧重新挖掘出嚟。咁呢件事都系对欧洲好大影响。你知道，即系庞贝古城就系罗马帝国其中一个城市，俾火山爆发所淹没。咁但系因为佢被重新发现咧。好有趣，因為佢係保留得非常之好嘅一個建築，咁所以佢重新發掘出嚟咧，幾乎係好似當時嘅原樣咁樣。咁佢睇到兩個樣嘢嘅，第一就係話原因就係龐布古城裏面發現咧有好多裸體畫嘅，咁咧當時嘅理性主義嘅態度就覺得你睇下嗱依啲咧就係因為咧佢過咗啲冇道德嘅生活嘅下場，咁同埋咧即係亦都俾你睇到咧當時最好嘅羅馬建築咧係點嘅形式，咁你重新又揾翻啲新嘅東西出嚟，咁所以而同一時間拿破崙喺歐洲嘅征服非常廣大，咁呢個征服嘅過程咧，亦都遠征歐亞非，都有啲佢嘅干涉到嘅地方。咁所以呢個範圍裏面咧，都攞咗大量嘅所謂嘅藝術品，同埋大量嘅古物咧攞翻翻去。咁呢啲咧，亦都我哋話你要講古典主義咧，呢啲嘅第一手嘅古物嘅重新發現或者係攞啦，即係奪取咧，亦都係一種好重要嘅媒介，話俾人知啊，以前就係咁樣噶啦。 所以當時就即係開始流行咗啲復古嘅風氣啊，就係、是、做建築物嘅時候咧，都諗翻咧，即係點樣可以睇翻嗰啲遺址啊、啲書籍咧，去做翻一個古典嘅形式。變咗咧，當時就好似用翻咧以前我哋幾集之前講過嗰啲柱式啊、啲三角形嘅山牆啊，呢啲嘅建築嘅構件咧，就喺當時嘅新古典主義嘅建築裏邊咧，我哋可以見得翻啦。 咁我哋又試下舉一啲例子咧，俾大家去更加認識 到新古典主义外在表达出嚟究竟系点样。咁大家又上到去我哋嘅香港电台嘅网站 rthk.hk 入面第五台建筑二嘅节目咧，咁我哋上载咗一啲嘅图片，咁亦都系咧我哋今次咧爱嚟做一啲讲解嘅例子咧，俾大家去容易啲去学习得到新古典主义咧究竟系啲乜嘢嚟嘅。咁我哋首先咧就举第一个嘅例子咧，咁就系喺法国巴黎嘅先贤祠。 法国巴黎这个先贤祠呢，其实呢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呢，去解释呢乜嘢为之既复古又简约的。 嗯、 如果我哋睇这个先贤祠呢，佢个平面呢就好简单嘅，就真係一个呢好似系希腊十字、 嗯 啊、就系话呢即系佢个每一边呢嘅长度呢好似系一样嘅。我哋睇佢个外观呢，你会发觉呢最重要嘅一个设计呢就系嗰个入口。个入口呢一睇落去呢就好似一个圣殿嘅入口。就系、是、用返呢以前古典时期嗰啲神殿嗰个模样。 就希臘嗰種神殿嘅感覺， 係啦係啦，我哋就會見到就係用翻我哋之前見過，係好似咧即係巴特隆神殿嗰個外觀啊、嗯，就係一個三角形嘅山牆啦，亦都有啲好大嘅柱式嘅柱廊喺度支撐住呢個三角形嘅山牆。所以睇到外觀咧，佢就好似係一個古典建築，即、就、係、是、用翻落去一個新嘅建築物嗰度。如果你睇中間嗰個穹頂咧，你又發覺咧個穹頂又好似咧個聖彼得大教堂嗰個穹頂嘅、嗯，因為我哋上集咧講聖彼得大教堂嘅時候咧，都會發覺咧。米高安切罗做嗰个穹顶嘅时候咧，就拉长咗个比例嘅，就将嗰个咧穹顶咧安落一个即系圆柱体嗰度、嗯，令到成个穹顶咧好似高咗嘅。而且咧，佢亦都创出咧用咧一个柱式咧去装饰嗰个穹顶。嗱喺呢个先贤祠里边咧，我哋又见到佢都系用翻呢个手法嘅，佢个穹顶咧亦都系拉高咗啦，亦都系用咗咧好多柱咧去包围咗嗰个圆柱体啊，作一个装饰嘅。嗱咁你见到咧，无论喺入口啦，喺个穹顶个设计里边咧，都似乎咧系用翻或者参考翻好多主要嘅建筑物一个重要即系、就是、古典建筑物嘅设计元素嘅， 所以看起来一样啊，但系吃起来应该唔一样，即系个里边咧应该系好大嘅分别噶。 但系咧，除咗我哋头先讲即系最主要嗰个圣殿入口同埋嗰个穹顶之外咧，你会发觉咧呢、這个建筑物嘅墙身咧周围咧、嗯、就好似冇乜嘢装饰 嘅。我可以肯定系冇装饰嘅，因为如果你巴黎游览嘅时候，好多时咧就喺后边嗰度穿街上嚟，咁所以咧你会发觉咧点解未有入口嘅咧？你会发觉全部都系白晒晒嘅墙，乜嘢都冇嘅，就系、是、一埲墙。系、就、 啦、 是， 所以即系话佢嘅处理手法咧，就系话除咗两个最重要嘅部分系好似系复古嘅建筑之外咧，其他部分咧就好现代化嘅，即系完全系一个干净嘅墙身嘅啫。吓、 嗯， 咁、啊、所以呢个建筑物咧就可以睇到嗰两个大嘅谂法啦，既复古又开始简约啦。 咁而呢一种由一个穹顶同埋希腊嘅山墙同埋柱廊去做一个配合咧，个连结咧，令我又谂翻起罗马嘅万神殿， 即 系嗰种系啦，嗰种嘅两个配合咧就。其实我哋如果用翻英文个名啦，其实都系一样嘅啫，都系同一个名嚟嘅。但系入到去咧就唔同喎，即系话我哋依家话见之前古罗马嘅万神殿入面就系一个圆形嘅一个空间啦，咁、嗯、就系嗰个穹顶下面。咁但系咧呢个先贤祠咧入到去咧，其实佢系一个嘅希腊十字嘅一个空间嚟 嘅。喺我嘅感觉里边，会发觉里边嗰个空间咧都几开阔嘅，即系同我之前讲嘅建筑物感觉几唔同。即系佢，我以为佢系你谂下，即系。啲古典建築裏邊應該啲空間都好狹窄噶，但係你會發覺咧，裏邊嗰個感覺咧係一個開闊空荡嘅空间，佢感觉咧系充沛嘅，咁同单纯睇以前嗰种建筑内容咧都几唔同。 嗱，我谂你觉得个空间比较广阔充沛咧，好大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个结构咧同我哋之前见过嘅教堂嘅结构有啲唔同嘅。嗱、嗯，喺我哋讲哥德式建筑嗰集咧，我哋讲过咧，即、就、系、是、一般嘅教堂嘅结构咧，就系佢用好多咧交叉穹顶嘅。如果大家仲记得 嘅，拱 系啦，个肋拱嘅，因为咁样咧先至可以咧即系支撑一个咁大嘅室内空间嘅。咁但系咧喺先贤祠里边咧，佢就用咗另一個手法啊，喺入邊睇落去咧，其實就好多個細小嘅穹頂嘅，佢、就用咗梵拱咧呢個手法咧，將個穹頂嗰個結構咧帶落去幾條柱嗰度。 梵拱就係拜占庭式建築嘅時候講過嘅。係 啦，冇錯，冇錯啦。我哋記得嘅話咧，就係梵拱咧就係一個方法，將一個穹頂咧擺落去一個方形嘅平面嗰度、 嗯， 以至咧個穹頂咧只係需要咧用四條柱就可以支撐到啦。嗱喺呢個先贤祠裏邊咧，我哋話咧佢係用一個希臘十字嘅，所以佢就冇咗咧嗰個巴西利卡教堂或者長十字形 教堂咧嗰個交叉肋拱嗰個結構，反而咧佢就係中間最主要嘅穹頂，隔離咧其實有四個細嘅穹頂，每個細嘅穹頂咧都用四條細嘅柱去支撐，作為咧四邊咧係完全一樣嘅結構嚟嘅。咁嘅意思點解你會入到去咧，就覺得個空間好似就大啲啦？ 係好同意，同埋咧即係個人感覺嘅比較咧，會覺得咧即係喺私人池嘅見到嘅柱咧，整體咧係修長啲，同埋冇咁粗嘅，即係比起喺譬如雅典巴特隆神殿睇咧，即係嗰啲柱係巨型啲同埋粗身好多，咁你感覺到嗰個所謂支撐成個結構嘅處理嘅方法咧，即係先前詞咧係先進好多，同埋可以令到你正話嗰種嘅開闊嘅感覺出到嚟。 不過嗰四個旁邊咧細嘅穹頂咧，而家我哋喺外邊咧係睇唔到嘅，因為佢係即係用天花咧係遮咗嘅，咁就淨係得中間最主要嘅穹頂咧係突出嚟嘅，亦都係頭先我哋所講就係拉高咗嘅比例，所以喺外邊咧就更加即係顯著 嗱，先言祠啦，即系我哋话祠咧就系祠堂嘅祠啦。咁其实咧祠同庙嘅分别都好简单嘅啫。诶，祠咧就系供奉一啲人嘅，即系我哋话咧先人啦、啲伟人啦，咁就系祠堂会做嘅，或者祠会做。庙咧就系拜神用嘅。咁所以先言祠咧，其实佢嘅功能一开始咧，其实就系摆对法国有贡献嘅人。咁其实呢个咧系好有历史嘅，即系佢一直建立起来咧，到今年咧都不断咁有一啲嘅人咧系移入去嘅。咁最初咧就会系一啲真系成副棺木咧就运入去嘅。咁有啲法国皇室成员咧嘅特色咧就系佢会将尸体同埋心脏咧分开，然后将个心脏咧摆入去嗰个私人祠入边，或者系摆喺以前嘅皇室嘅，譬如摆喺啲圣母院啊唔同嘅地方。呢个就系法国皇室嘅特色。近嚟咧就有啲咧就净系摆个碑啊咁样就摆入去私人祠。咁就系呢个咧其实系法国伟大嘅重要嘅传统，就话佢会因为嗰个人系对法国嘅贡献咧就摆入去。咁所以私人祠咧。有佢個獨一無二嘅功能喺裏面， 所以你睇到先言祠咧，即係用一個新古典主義建築嘅手法去做啦，一個咁大型嘅建築物。但係呢個建築物咧，已經唔再係我哋之前見到咧大型建築物咧，只係限於即係皇宮啊或者教堂，反而咧喺十八世紀開始咧係多咗好多呢啲公共建築嘅。又例如咧，我哋可以舉第二個即係例子啦，就喺柏林咧嘅舊博物館啊。柏林舊博物館咧都係一個新型嘅建築嘅功能嘅。 係啦，咁大家如果又想睇多少少關於柏林舊博物館嘅樣咧，都係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網頁上面咧，大家可以睇到一啲嘅相片嘅。 即係如果聽眾咧睇到相嘅話咧，你就會發覺咧，佢嗰個建築物咧好似好簡單嘅，無論係佢嘅外表啦，或者佢個平面咧，都係好簡單嘅。佢一個長方形嘅建築物，但係呢個建築物咧，其實中間咧都有一個穹頂嘅，不過穹頂咧就好矮，所以我哋喺出邊咧就好似睇唔到。但係當佢做呢個穹頂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參考緊咧，即係萬神殿嗰個穹頂嘅。咁萬神殿嗰穹頂其實是一個半球體的穹頂的，我們經歷了這麼多年之後，其實那個半球體的穹頂就很少用的，因為我們都傾向拉長個穹頂的比例就會漂亮一點。但是在這個舊博物館裡面，它就用回一個半球體的穹頂，以致其實它就跟萬神殿好像是拉回了一個關係。 咁點解咧？佢做咗呢個穹頂，但係我哋喺外面睇入去，反而又唔係睇得好突出。我哋話正面睇埋佢就有一啲方形嘅牆去阻住我哋欣賞唔到呢個穹頂。 嗱，你正面睇埋佢咧，你會覺得佢似邊個？我哋曾經講過嘅建築物咧， 都係似一啲柱廊咯。 其實咧，佢就係參考咗咧，我哋之前所講過咧，希臘咧嗰個即係安哥拉市集係嗰個形式嘅。喺安哥拉市集嗰度咧，我哋睇過啊，就係會有一啲咧多功能嘅只係一個長方形嘅建築物，佢係多功能嘅，佢入邊咧就冇一個好限死咗嘅功能。咁但係咧，佢個建築形式咧就係用一排嘅柱廊喺度，令到咧我哋入到去之後咧有一個長方形嘅空間，咁你又做乜都得噶啦。咁喺呢度咧，呢個舊博物館咧就做咗類似嘅形式，一個柱廊嘅形式嘅。 同埋有一點都可以約略咁講一講嘅，即係你話喺法國呢一啲天主教國家係有啲唔同，即係你話喺啲新教嘅地方咧，佢哋對於啲太高嘅嘢咧，反而有啲反感。我哋當時有個講法就係話咧，會將以前咧佢哥德式建築咧，咪有啲尖塔嘅，佢哋會特登將尖塔斬咗佢。即係特登打爛嗰啲尖塔，原因就係咩咧？佢認為呢啲咁嘅尖塔咧係代表人同人之間嘅唔平等，咁所以可能之前我哥德都講過有啲尖塔冇咗啊，好多咧有一啲咧就係當時被剷除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呢一個嘅德國嘅建築物咧，佢都係非常之克制地咧，即係將嗰個嘗試本來係一個圓拱咧，其實咁嘅建築喺外觀上壓扁咗，即係簡單講就係拉得更加平，唔想有啲好高嘅嘢喺中間。咁呢個亦都可能同當時嘅一個宗教嘅氣氛係有啲關係。 咁而我哋之前亦都提過咧，呢個 嘅新古典主义咧，唔止喺欧洲呢方面咧系盛行嘅。咁之后咧喺美国独立之后咧，更加多嘅新古典主义风格嘅建筑咧，就喺美国嗰方面咧遍地开花。咁我哋呢个咧可以留翻下一节嘅节目入面咧，再同大家去讲下啦。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劳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今集嘅建筑二咧，同大家讲新古典主义嘅建筑啊。究竟点解美国呢方面会有咁多嘅新古典主义嘅建筑咧？佢喺独立战争战胜咗之后，佢咧就谂住撇除翻旧嗰啲嘅建筑风格，谂住用一啲新嘅建筑风格。咁但系佢所谓嘅新嘅建筑风格，都系一啲旧嘅建筑风格，你可唔可以咁讲咧？ 是可以的，不过有趣的就是你在美国为什么找不到其他建筑风格呢？简单就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它现在都是200几年的历史。其实我们建筑二就已经将绵延几千年的历史就已经走了一大片了。其实去到现在的时候，就是我们新古典主义的时候，已经是清中叶或者清中叶以前大抵的时候。其实呢，如果我们对中国历史稍稍有感觉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将大部分的历史走完了。所以你很难在美国找哥德式的建筑难，其实因为时代的原因，你好早嘅建築咧，根本就唔會喺美國度出現。咁所以新古典主義嘅建築同美國嘅獨立戰爭之間咧，自然連上一個好密切嘅關係。 咁而我哋依家可唔可以舉幾個例子出嚟，去俾大家去認識一下喺美國方面有冇一啲突出嘅新古典主義嘅建築咧？ 嗱，其中一個例子咧，就可以睇下維珍尼亞大學咧嗰個校園嘅。呢個大學咧嘅校園咧，其實咧佢個設計師咧即係Thomas Jefferson 啊，傑弗遜啊，其實咧就係美國總統嚟嘅。咁總統咧本身咧佢自己都係一個建築師嚟嘅，咁呢個校園咧就係佢所設計嘅。咁喺呢個校園裏面咧，我哋睇到咧最重要嘅一個建築物咧，如果你睇個樣咧，你就會發覺咧佢同羅馬嘅萬神殿咧好似樣嘅， 係非常之相似嘅。除咗啲顏色同埋佢係新啲之外，咁大家上到去我哋嘅網站入面咧，又睇一睇呢個圖片，咁就見到，咦？乜唔系万神殿嚟嘅咩？ 新正啲啦，同埋即系个规模当然就细好多啦。咁佢似万神殿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个样咧都系同万神殿一样啊，就系用咗一个半球体嘅穹顶，下边咧一个圆柱体嘅建筑物嘅柱体，前面咧就好似一个圣殿嘅入口啦，就系一个三角形嘅山墙啦，亦都系有啲嘅柱廊咧去顶住呢个三角形嘅山墙。嗰个几何个构造咧，几乎系同咧万神殿系一模一样嘅。 咁会唔会喺建筑嘅材料方面，这个时代会同即系之前我哋讲嘅时期会有啲唔同嘅咧？ 嗱，呢个时代嘅建筑材料咧，当然就同我哋以前嘅时期可能就唔同啦。譬如即系以前最主要都系砖石为主啦，但系呢个时代嘅建筑物咧，开始咧就会用可能用石屎啦，即系混凝土啦，又或者系开始咧钢材咧系大量生产，呢啲都会令到咧建筑物咧迈向嗰个现代化嘅。 系啊，另外仲有一样嘢咧有趣嘅，所以点话佢好似一啲嘅旧嘅建筑或者好似一个万神殿，但系咧，大家有冇留意佢似嘅咧？系万神殿嘅遗留低嘅遗迹。嗱，呢个咧就好重要嘅，就系新古典主义咧，佢咪有多常常都系一个单色嘅外墙嘅，即系你会见到嗰个面咧，全部都系可能一种颜色。咁但系咧，以前我哋讲嘅古希腊建筑讲过，其实以前最初嘅时候有颜色嘅。咁呢个咧就有趣之处啦，就系新古典主义嘅建筑咧，其实系建基于而家嘅人睇翻当时嘅遗物，就觉得啊，以前嘅人中意白色噶，所以我哋用白色。但其实咧，呢个即系符合佢哋自己心态，佢觉得呢啲洁白啲啊、正式啲嘅嘢咧，即系理性嘅东西。咁其实所以咧，佢嗰个似咧就唔系真系似。咁即系如果你有听卡文前嗰几集讲解，你会知道咧，其实好多嘅建筑物咧都系金光闪闪啊、彩色缤纷。咁呢个咧先系符合以前嘅古时嘅人嘅审美。 咁但系你话呢个时期嘅人比较着重嘅就系啲简朴啲噶嘛，即系佢唔想有咁多雕龙。 所以其实系而家嘅人嘅谂法啦，呢个系有趣就系。 即系喺当代人，其实佢自己唔想要，所以就。 以前那些是怎都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可能 另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呢，就是美国的国会大厦。 嗯，这个很出名。 如果你看美国国会大厦，你都会见到很多很熟悉的古典建筑的一些构件的。譬如它的正门的入口呢，都是好像我们之前举过的例子呢，都是有一个好像神殿的入口这样的。同样是一个三角的山墙，下面呢都是有些柱式的柱廊去顶住这个三角山墙。那个入口的做法呢，就好像我们之前见到的神殿，好像我们见到先贤祠那个做法的。看下去其实有少少似先贤祠添的。 是啊，其实我们在正面望过去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好像是希腊那种的柱式在前面做一些装饰，其实这个都是一些装饰的柱来的，是吧？ 这个都有结构性的，因为它要顶住那个三角形的山墙，所以那个入口呢其实它都有结构的作用。看国会山庄呢，我们都会见到最突出当然是那个穹顶。那个穹顶呢，你都会发觉呢其实都很熟悉的，因为那个穹顶呢亦都同先贤祠，亦都同我们之前所讲的圣彼得大教堂有少少类似的。它的分别就是说，圣彼得大教堂米高安哲罗就发明了将那个穹顶拉高了少少，还有放落一个圆柱形的建筑主体那里去托高那个穹顶。在国会大厦呢就更加夸张，其实它是放在两层的圆柱形那里的。不过它就好像参考了米高安哲罗和参考了先贤祠的做法呢，都是用一些柱式去装饰这个圆柱体。嗯，你就看到两层好像两层蛋糕那样，全部都挡挡夸是围住这些柱廊。 建筑上其实是高难度表演，但是表面那阵就要看到好像很简朴，乜都没有做过，很简单。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同，是以前就是因为必须要这样做不是会冧的，但现在这个不同，其实它里面做了很多功夫，很多创新，但是因为那个审美的观念，所以外面必须要保持着一个好像没什么特别这样的状态。 还有刚刚都有问过，就是那个建筑的材料是不是现在会有些不同。刚刚也都呼应了卓然所说，虽然个外观上面看落咧就相似，咁但系可能喺个质地喺个用料方面咧系会唔同。我谂喺成个建筑物建造出嚟嘅难度咧都会同以前会有啲唔同。 系啊，特别系咧去到美国之后咧，如果时间再迟少少，即系越趋近工业革命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个建筑材料咧就好唔同啦。好多咧美国好大型嘅公共建筑啦，或者政府嘅建筑，好似国会山庄或者其他大型嘅公共建筑咧，你会见到佢个外观咧好似系一个即系新古典主义或者古典主义嘅建筑物，但系内边咧，其实佢系用钢材嘅，或者用即系混凝土去起嘅，吓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建筑物嘅即系建筑科技嘅进步咯。 用眼睛倾听光影流苏，段段可人嘅香港回忆；用耳朵跨进我城大地，层层多变的本土建筑，香港足迹。 我哋头先咧就同大家讲咗好多新古典主义嘅一啲建筑物啦，亦都俾咗一啲例子俾大家去参考一下。咁而咧，我哋又去到香港足迹呢个嘅环节咧，会唔会都有一啲类似系新古典主义嘅建筑咧，可以喺香港等大家可以亲身去睇一睇，咁就更加可以明白得到新古典主义嗰个形式究竟系点样？ 咁其實咧，香港好多即係古舊嘅建築或者殖民地時期嘅建築咧，都係即係用咗即係類似新古典主義呢個手法嘅。咁啊，當然啦，佢哋建成嘅時候咧，就冇我哋頭先所講嘅啟蒙運動啊嗰啲時期咧咁舊嘅。咁但係咧，佢哋做嘅手法都有啲類似嘅。譬如咧，佢都用翻好多復古嘅古典建築嘅一啲構件嘅，但係佢哋嘅做法咧就相對就係簡化一啲啦。又或者佢哋做法咧都唔會即係完全盲目咁跟翻以前古典建築嗰個做法嘅。 咁我哋今次咧，俾啲例子咧，大家學習一下啦。咁就係咧舊中區警署建築群啊，例如係有中區警署啦，有域多利監獄啦，有中央裁判司署啦。咁呢啲唔同嘅建築物咧，大家可能都會間唔時經過。咁佢哋個歷史係點咧？或者係佢喺背後個建築嘅特色咧，有啲咩嘅特別地方，我哋可以去了解一下咧？ 其實呢個建築群咧就分開即係三大組嘅建築物嘅，包括就頭先阿傑所講咧，就有中區警署啦、中央裁判司署啦，同埋即係域多利監獄嘅。咁但係呢三大組嘅建築物咧，其實入邊咧就有多達十幾棟嘅建築嘅。咁佢哋擺埋喺同一個區域裏邊，其實咧就比較咧垃垃雜雜嘅。如果你入到去，你會見到個建築形式咧，其實就相對垃雜嘅，就冇一個好統一，即係唔係一次過咧好統一咧起出嚟嘅。咁最古舊嗰個咧，其實咧就係中區警署裏邊咧入邊一個嘅刑房大樓啊，咁就係喺1862年至1864年之間起好嘅。咁咧呢個刑房大樓咧，最初咧就作為咧單身警員啦，就或者係即係已婚嘅警員嘅宿舍嚟嘅。呢個刑房大樓咧就用緊咧我哋之前所講嘅新古典主義建築嘅形式去做嘅。你會見到入邊望去咧就好似即係一排排嘅柱廊，但係就幾層高，相對上咧就比較簡單、比較簡潔嘅。 我哋話呢座建築物咧嘅歷史咧，就同即係香港殖民地早期嘅歷史有大關係。當時咧，即係因為英國統治香港嘅初期咧，香港咧被認為英國人認為咧就係狗反之地，即係咧全部中國嗰啲犯人咧就走曬嚟香港。咁加埋英國當時咧，即係法例都比較嚴，有啲比較多刑罰同埋體罰。已經肉刑啊！咁所以我哋話咧，喺個過程入邊咧，即係審案又好難啦，因為太多啦，犯又好多啦，咁所以咧，監獄呢個建築群咧喺早期咧係壓力好大嘅。咁最簡單的方法咧，就當時咧，即係其實佢係警務處長啦，亦都係法官嘅頭咧，阿堅啊。咁咧即係當時咧，佢就覺得簡單啦。咁簡單揾個地方，一邊拉嘅警察，一邊就審，審完就直接掉去監房，搞掂。咁我可以唔使搬啲犯，又唔使運送，又可以直接完成成個過程。咁所以咧，呢個咁嘅建築群咧，其實代表住當時殖民地嘅做法。咁其實你聽真啲咧，完全同啲咩三權分立係冇拉更嘅。即係簡單講，我拉完就再滴你入去，根本上你冇機會出嚟嘅。咁呢啲咧就係所謂早期殖民地嘅一個狀況。 其實呢個係好有趣嘅，即係呢個係即係一條龍嘅服務嘅，即係警署、裁判署同埋監獄擺埋一齊。嗱，你睇翻嗰個建築群咧，其實佢就好多咧嘅建築物咧，都係為咗嗰個警員嘅生活需要咧而有嘅。嗱，除咗佢即係警署嘅辦公總部大樓之外，頭先我哋講過啦，那個刑房大樓就係宿舍啦。而且咧，佢仲會有其他嘅建築物，譬如有一個好有趣咧，叫做沐浴樓啊，就係俾嗰啲警員咧沖涼嘅地方嘅。咁所以幾乎咧，呢個係好似一個小型嘅社區。咁你翻工啊，你住啊，你工作。就拉咗啲人啊，審埋啊，然後就睇住佢哋入監獄啊，即係成個小社區咁樣。 係，同埋睇翻歷史咧，多利監獄嘅早期啊，即係十九世紀中嘅1858年前後，即係開埠冇耐嘅時候，因為太多犯人而懲教人員唔夠咧，所以咧當時係用一個所謂放射性監獄嘅方式處理。簡單講就係咧，好似扇形咁樣嗰啲通道，咁裏面全部都係裝曬啲刑房，咁然後咧只要一個嘅人看守咧，就可以用筆扇咁睇曬所有嘅面咧，就啲犯咧就睇得曬。咁當然咧，依個嘅結構咧，其實已經拆除咗。因為咧都幾唔人道嘅，即係成個過程咧，即係好狹窄啦。咁當時都有記錄咧，就係坐監都會坐死嘅，即係你韞喺裏邊一年咧，就會因為啲太濕啦、太得病啦而死亡。咁所以當時呢個地方咧，唔係一個好地方嚟啦。 同埋咧，呢個建築群咧，因為佢係一個建築群，佢就唔係一次過咧即係規劃出嚟。其實咧就你會見到咧，唔同嘅建築物咧係唔同時間落成。其實佢係慢慢咧加上去，慢慢咧越起越多嘅。咁啊有趣嘅地方咧，就會令到咧呢個建築物咧，其實佢個坐向咧就好大分別啊。譬如咧，而家我哋去到即系见到有条好大斜路，见到中央裁判署咧，你就会发觉佢好似咧将个正面咧搬咗过去咧向斜路嗰边啊。嗱，以致咧就即系佢就做咗一个好奇怪，就佢、是、要加一个咧台阶咧先去到咧即系嗰个建筑物嘅主体，因为嗰条路咧本身就系斜嘅。嗱，而家我哋咧认识呢个中央警署嘅建筑群咧，好多原因咧都系因为咧呢个建筑群咧将会咧就改建啊，系成个咧群组咧咁样去嘅改建。咁咧即系我哋嚟紧咧都好期待咧，即系佢之后咧会变成一个点样嘅新嘅即系博物馆形式嘅建筑。咁但系咧，即系好可能好多听众咧都会记得咧，就系话旧年咧，其中喺佢改建嘅过程里边咧，一个旧嘅建筑物就冧咗啊。咁、那个旧嘅建筑物倒塌咧，就系、是、以前嘅即系已婚嘅督察宿舍嚟嘅。本来咧就系即系其中一个最古旧嘅建筑，系有1862年至1864年之间起嘅。咁但系好可惜咧，就部分嘅建筑物咧就系、是、当时嘅倒塌咗。 咁更加多咧，關於呢一個重建嘅資料咧，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喺網上面咧揾到更加多嘅一啲資訊嘅。咁大家其實喺網上面啦，只要 search 大館咧，咁佢哋咧就有一個嘅網址咧，咁就可以睇到好多呢段時間嘅歷史啦，咁同埋佢重建嘅一啲資料嘅。咁大家咧有興趣就上網可以一齊又研究一下。 劃破 限界編寫建築新章，新觸覺。 今集的新觸覺呢，我們會介紹一位荷蘭的建築師，他就是在1944年誕生的雷姆庫哈斯，他亦都得到第22屆普立茲獎的一位很著名的建築師。剛才我們在咪後聊天的時候，卡文亦都跟我們說，咦，其實現在有很多很出名的建築師都在荷蘭那裡，我們可以找得到。 是啊是啊，荷蘭在近年呢，即在建築創作裡面就很突出的，最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庫哈斯 Wim Koolhaas。 为什么他这么突出呢？就我觉得跟他个人的背景是很有关系的，就因为他未去读建筑之前，其实他是一个记者来的，也都写过剧本，所以他对于文字那个掌握是很好的，也都他对于社会的事就很关心的，所以在他自己的创作的过程里面，他是加上了很多文本的，就是他写很多东西的，他是很难得一个就是记者写好多书，亦都做好多杰出嘅建筑创作嘅人嚟嘅。佢一开始出名嘅时候咧，都系因为佢写书嘅。咁例如佢即系喺1974年出版咗一本书咧，英文就叫做 Delirious New York 嘅。咁又有啲中文嘅译名咧，就会译佢做狂尖纽约。咁呢本书咧都系好重要嘅一本经典嚟嘅。点解咧？就系、佢透过咧，即系去分析纽约咧，佢认为纽约就系现今咧西方文明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我哋之前咁多集嘅建筑意呢都讲咗好多西方建筑嘅发展啦，来来去去呢都系即系罗马啊、法国啊呢几大地方嘅。咁但系呢庫哈斯呢就认为呢，即系现今呢个世代呢，纽约先至系嗰个西方文明最重要嘅一个地方。点解呢？因为纽约系反映咗乜嘢位置一个大都会。佢对于大都会呢个现象呢系非常之着迷嘅。佢认为呢现今世界呢就系一个大都会嘅世界。纽约就展现咗大都会一个呢挤拥嘅文化，佢觉得呢大都会就係一个好挤迫嘅文化，而纽约呢就係当中呢最重要嘅一个代表者。咁点解大都会咁突出呢？就係佢认为喺大都会里面呢一个完全係人造出嚟嘅空间嘅，係完全呢係一个人造嘅构建。但喺大都会里面呢，有好多时呢我哋又会做一个分隔开嘅空间，譬如喺曼哈顿呢个例子呢，就係我哋会起一个中央公园，个中央公园呢係完全同你大都会嘅周围呢係唔同嘅，人呢就好似可以入到去咧，匿埋咗去一个即系人造嘅自然环境里边咁。嗱，佢就觉得建筑物就类似嘅，就系我哋可以做一个空间出嚟咧，系同出边个大都会咧完全分开嘅。我哋入咗一个建筑物咧，就好似同出边个大都会咧完全分隔开去一样。嗱，佢就谂好多呢啲嘢，去研究好多大都会嘅现象嘅。咁所以佢自己开咗嗰间建筑嘅事务所咧，都用呢个作为佢个名，就叫做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嘅。 大都会咧，即系另外一个好重要嘅特性咧，就系所谓多文化同埋多民族。即系话咧，我哋以前即系一直都讲，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为主啦。咁但系呢类嘅大都会咧，本身就好国际化，即系话咧，佢有各种各样唔同嘅文化背景嘅人种。咁啊，嗰啲人种本身可能咧喺佢所属嘅地方咧系有好多冲突嘅。咁但系你去到呢个大都会咧，佢就完全唔同嘅，就可以和洽咁相处。咁所以大都会嗰个特性咧，系的确系好当代嘅一个议题。 系啊，你头先刚才讲嗰啲咧，正正就系佢点样去睇大都会。佢就认为大都会就系好多唔同嘅嘢嘅一个现象。咁所以喺佢自己喺建筑设计里面咧，佢都尝试咧，即系将呢啲元素摆落去嘅。佢系好特意去寻求咧，去研讨咧大都会建筑其中一个特性就系好大。佢觉得咧大都会嘅建筑系好大同埋好多样性嘅，即系话入边咧好多嘢都有嘅。咁佢特意咧去研讨咧大呢个题目嘅。好多佢嘅建筑物咧，你会发觉系好大旧嘅，系比我哋即系之前咧见到嘅建筑物咧都为巨大嘅。嗰个巨大咧唔单止系高啊，而系佢觉得系直情系佢占地咧系好大嘅。嗱，例如好多人都会认识嘅中央电视台一样啊，你去到北京嘅中央电视台咧，如果你去过咧，你会发觉佢系高过大过咧其他咧侧边嘅楼咧好多倍嘅。系直情咧，你喺北京好多嘅位置咧，你都会见到呢个中央电视台。咁佢系反映咗咧，佢眼中咧大都会嘅建筑就系个大，同埋入边系多样性。所以佢中央电视台嘅所有唔同嘅功能，每一个 部分咧都擺曬落去呢個嘅建築物裏邊。佢嘅建築物好多時咧都係幾個唔同嘅功能嘅嘢咧，都擺曬喺同一個建築物裏邊嘅。 除咗北京嘅中央電視台之外咧，咁我知道咧新加坡咧佢亦都有一個住宅項目咧係十分之引人注目嗰度。 係啊，呢個咧即係喺一兩年前落成嘅新加坡住宅項目咧，亦都反映咗佢點樣講為即係大都會嗰個大嗰樣嘢。嗱，我哋一般咧即係發展一個住宅項目喺香港好普遍咧，就係話我哋有好多支嘅住宅樓啦，好多支嘅大樓啦。譬如我哋一個即係樓盤，可能就會有十幾支呢啲咁嘅大樓。但係咧，庫哈斯咧就反為佢反問啊，一個高層嘅建築或者一個大嘅建築物，係咪一定好似我哋而家見到嘅啲摩天大廈咁嘅形式？嗱，中央電視台咧已經係一個例子咧，佢想嘗試一個非摩天大樓嘅形式，我哋點樣去做高層建築嘅？而呢個新加坡嘅住宅項目咧，又係另一個例子。佢點樣去處理一個大嘅住宅嘅嗱？咁佢唔想用我哋即係一般喺香港見到即係好多支即係住宅樓嘅形式，佢反為問咧住宅樓可唔可以打橫放？打橫放而重疊搭埋一齊，有少少似我哋見玩嘅層層疊積木咁。嗱，如果我哋將住宅樓打橫放，我哋成個建築嘅造型、成個建築嘅空間咧，就同我一支支嘅住宅樓咧就好大分別啦。反為咧，佢會做咗好多嘅平台出現啊，而嗰啲平台咧又可以俾居民去用翻嘅。咁佢就用呢一個咁樣嘅商業嘅住宅項目咧，去嘗試咧實現咧佢自己一直探討緊大都市一個大建築嘅做法嘅。 咁但係我哋成日話我哋點樣利用嗰個少少嘅土地咧，就係向天發展啊嘛。咁但係如果好似阿庫哈斯咁樣，將呢個建築物唔係向高發展啊，反而係將佢打橫咁發展。咁喺土地嘅運用上面，以一個建築師嘅角度嚟睇，會唔會係反而用嘅地會變得多咗，可以賺到嘅利潤又少咗咧？ 嗱，好有趣嘅，佢喺做呢個建築設計嘅時候咧，佢曾經做過一啲嘅即係圖表嘅，就去睇翻，因為你建築物即使係向上發展。即係一支支嘅摩天大廈咧，你中間都一定要有空間嘅，你唔能夠即係一支樓 係 屏風效應嘅。咁佢就做咗一啲圖表咧，就係話如果我即係做一支支嘅大廈，同我而家打橫擺咧，入邊嘅面積咧其實係一樣嘅，其實係一樣嘅，只不過係完全係做咗另一個空間嘅玩法啫。嗱，我自己咧就即係都去過咧幾座咧庫哈斯自己嘅設計嘅，咁佢大部分嘅設計咧都會喺荷蘭啊、鹿特丹啊，但係咧佢亦都有一個作品咧就喺西雅圖，我都去過嘅，咁就係嘅西雅圖嘅。一個中央圖書館咁啊，呢個圖書館咧都造型都好有趣嘅。咁啊，佢當時咧，當佢去表達佢呢個設計概念嘅時候咧，佢就比喻為咧，即係一棟書，我哋將一紮嘅書嘢棟起嚟，但係咧書咧棟起嚟嘅時候咧，佢就會歪嚟歪斜嘅。嗱，佢個建築物做出嚟咧，就好似一棟書，但係有少少歪嚟歪斜嗰個造型啊。佢嘅特別之處咧，就係咧呢個建築物咧，其實佢個結構咧就擺咗喺個外皮嗰度啊。我哋好多時結構咧都會係擺咗喺即係建築物嘅中心噶嘛。譬如我哋有入到個建築物，就會見到即係好多梁柱啦。但係咧，佢就用一個鋼架嘅結構，將個結構咧擺喺外皮嗰度，用個外皮咧成為嗰個結構啊。而入到去咧，就因為嗰個歪嚟歪斜嗰個建築物嘅做法咧，入邊嘅空間咧就非常之特別。 係，另外咧就係有趣之處就係咩咧？我即係自己都做過一啲圖書館嘅，即係我喺圖書館翻過工。咁啊，圖書館咧就最唔中意咧就係有人喺裏邊咧做各種各樣嘅事，最好就淨係借書借完書就走。咁呢個就係以前舊式嘅圖書館管理法。咁但係咧，佢對於西雅圖圖書館嘅諗法咧，即係佢認為咧圖書館應該係俾各種各樣嘅人喺裏邊活動嘅公共空間。咁呢個觀念就好有趣，即係所以佢整個設計裏面咧係預算咗係俾西雅圖各種各樣嘅人入去，好似休息啊，或者做各種各樣嘅事嘅一個地方。咁呢一種嘅新嘅圖書館方法喺當時係相當新穎。咁而其實今時今日嘅香港嘅圖書館咧，好多亦都接受呢一套。所以咧，你會發覺如果大圖書館多咗好多所謂嗰啲公共嘅空間啊，嗰啲開放嘅地方俾人做討論啊，其實就係由呢一種嘅對圖書館嘅管理方式而嚟。咁所以佢嘅設計師喺圖書館上面，的確係有呢個先驅性喺度。 阿庫哈斯好中意做嘅設計嘅時候咧，就將好多唔同嘅功能咧擺埋喺同一個建築物嗰度，而且佢係諗一個方法咧，呢啲功能點樣去串連起嚟嘅？就以西雅圖即係呢個圖書館嚟講咧，佢頭先唔單止係卓然所講啊，令到即係普羅大眾咧有一個空間去用。佢諗嘅時候咧，係將用家咧分為兩類嘅，第一類咧就係普羅大眾入嚟借書睇書啦，第二類咧其實就係嗰啲喺圖書館翻工嘅人。佢就係諗呢兩類人咧，其實佢用嘅空間係兩批空間嚟嘅，但係呢兩批空間咧點樣喺個建築物裏面貫穿咧，佢都用咗好多方法去諗嘅。 一連十集嘅建築二咧，已經概覽咁同大家介紹咗古典建築史嘅各種風格。 时间咧亦都由公元前4000年一路咧走到去19世纪啦。我哋唔难发现喺呢5000年嘅建筑风格嘅破与立，好多时咧都系喺复古同埋创新之间游走。只不过一场世界革命的出现呢，即将令到整个人类文明天翻地覆。下一集工业革命下的建筑新世界，再见。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